子坠入眼睛，擦干了旧云的风景，故事长得说不停，小孩听得闭上了眼睛，可惜吗， 绘画才有写生，我们的生活每天都被写着，那是一种很纯粹的创作，要沾着很浓的感情颜色，只不过执笔的人并不一定是你自己，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很可能是由另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在写着，你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源于他们的下笔浓淡，用墨深浅，而真正可以给自己写生的人很少很少，除非他把孤独和幻想作为永恒的主题，否则他就是别人面前的那些景物，那些水，那些山。因此我决定逃生，决定从他带给我的痛苦中逃出来，更没有想到你也在身边。你说呼吸也会痛， 又到晚上了，每回都想说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不知道跟谁说。那天得知他有结婚的消息，我不伤心，我一点都不伤心，我骗自己，我骗自己说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一直麻痹自己，不断的忙碌，不断的忙碌，忙碌自己没有闲暇的功夫来想这件事儿。可是晚上睡着了做梦也会梦到这件事儿。其实从根上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跟他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年龄差距阻隔了很多东西吧，所以呢我很努力很努力的克服，我说祝他幸福，我们都要幸福，除了有的时候心里会痛。 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的微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 的痛，我飞到很远的地方，一直到天涯海角。我想让湿热的海风撕扯我的衣服，让烈火般的骄阳灼烤我的肌肤，直到纽扣掉了，皮肤黑了。我赤身跳进大海，像一条鱼一样畅快地游，游向海的尽头。从写生到逃生，从两个人并排坐在沱江边，到一个人在水里挣扎。这世间好像离得很远，甚至互不相干。可你不知，这正是这幅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写生所描绘的景象。如今我已经从南海游进了沱江，而上岸的时候，你递给我一个棒棒糖。 五哥你好，还记得那个棒棒糖吗？我就是那个骄傲的女孩，骄傲的，即使当她离开了我也不去落泪。以前总抱怨他不浪漫，当收拾行李时才发现，他的浪漫都化作细微的关心，充满了我的生活。而最终我只带走了布娃娃和棒棒糖。地铁上怀抱着棒棒糖，放在离心脏很近的位置，就那么突然就碎了，闷闷的一声响，心也跟着碎了。我像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哭着冲出地铁。接下来的几个月，老天似乎故意考验我，让我经历了人生更大的悲哀，万念俱灰，心一下子静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他说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喜欢的是你，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不管以后你变成什么样子。我淡淡的拒绝了，只是我知道我们终于再次的联系上了。清晨还在睡梦中的我接到了他的信息，下雪了，多穿些衣服，第一场雪有些脏，别乱跑了。我没有回信息，流着泪甜甜的睡了。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 爱的故事有很多，你一定听过，他们说最美的爱情像湖泊，美得忍不住停留，而人心的风吹过了，却飘下一片片叶落。放开手，往北方走，留下伤心的树独自燃烧。你离开我连一句话都不说，只默默看着今晚天 这不是一个爱的故事，我面前是一个既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我来这儿是看一个朋友的，他最近身体不好，总是胃痛，前些天嗓子还哑了。我们分别好些天了， 我给他带来了一些他喜欢的音乐和润田的椰肉干，但我不知道他会何时出现。我只知道他告诉我见面的时间是黄昏以后天亮之前。 嗯，真的很奇怪，很少听广播，很少看电视，最多是看书。因为我不喜欢很多范式，我不喜欢别人用很多他的理解，而且是特别有局限性的理解来影响到我。我觉得看书更有趣，也很少在网上很没有意思的留恋，也是浪费时间。因为太多人想发表自己国际勃发的言论，我也没有兴趣。我没有听过你的广播，对不起，但是我看到你的博客，偶然进来的，好像是爱情之后一丁点后遗症，落寞孤单种种。我想说的是，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偶然，而我们通常还特别自以为是的浪费时间。但是当我们陷在我们具体的事情中间的时候，好像也是难以自拔。祝你好运。每个人一辈子最长久的不过是终身独白，这个人或那个人也许就是阶段吧，你说呢？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遇见我，遇见黑夜却没有遇见你，我以为你在门外，于是我推门出去，我想看看你是否在那里。我是吴周彤，我待会儿回来。 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常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不能寐，没关系，听夜歌。我是吴周彤。在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我的心便落在了小屋里面。我是吴兆彤。其实这段时间并不长，通常闭上眼睛睡一觉就过去了，可是我却不能，我不能闭上眼睛，因为我担心他会突然出现，我担心如果我睡着了他又走了怎么办。这好像完全是我的一种想象，是我在聆听你语音信箱时候的一种想象。可你要知道，有时这种想象挺美好的，我可以从你遥远的喘息声里听到自己在他心中踏出的脚步声，我还可以从你深情的口吻里感觉到你内心深处担心自己诚挚被攻破的那份紧张。可你越这样，越给了我一个方向，我决定和你一起出去走走。 吴哥你好，时间是个很可怕的东西，总是从我身边不断地带走一些什么，但是又会送来一些让我措手不及。我越来越发现我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宠儿了，没有人会再关心我，没有人会再爱护我，甚至没有人会再愿意去保护我了。是我变了吗？还是他们变了？突然发现周围一些熟悉的人，越是熟悉但是却是越是陌生的可怕。我想还是出去走走吧。 快要失去嘴唇的颜色，擦掉眼泪继续向前来，我已经疲倦慢慢能够阻挡。 我们才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我看见了花朵在凋谢，见了大地的呼吸，我没有顾虑，只想继续。太多暗示，你在哪里？如果我还有一点时间，我一定要把你找。 我已经知道该从哪个城门进去了，那扇如今紧闭的城门在我眼中形同虚设，我现在就可以冲进去，可我不能，它还在写生，我不想让那只拿笔的手颤抖，不想因此而让生活的画面突然变得复杂，既然是写生，就简单一些吧。于是我停下脚步，在感情的城外找一处空白坐下。现在要有一张琴就好了，可以抚琴弄月，自得其乐。可是我没有，我面前只有他留给我的一个空白格，另外还有你的倾诉。 我哥9月份的时候就跟他分手了，刚分的时候真的很，确实很痛苦，很难受。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个工作，可是只干了一个月又下岗了。不过现在我又找到新的工作，很好，现在很快乐。这段时间想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毕竟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在失败中就可以思考，想想过去为什么。我是个很容易后悔的人，可是现在自从加入这个新的工作以后，我想我会变得更自信一些。现在对他虽然有时候还是很想， 可是已经比那时候高中的时候要好多了。那也渐渐的放下很多，也渐渐的明白很多，明白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跟他在一起，那样也不一定会幸福。希望我以后再能遇上那个新的人吧。 时候突然感觉夕阳褪尽，夜幕降临，我站起身决定进城了，门自然是关着的。我说他形同虚设，那是我说理想当然可以随意地穿越现实的城门，可关在门外的是我这个人。我没有进城的手牌，因为认识他时间不长，他还没有给我，我又没有物质的军队，虽然那样也不一定能破门而入，可总比我现在这样强啊。于是我试着轻声的呼唤，很小声，我怕会吵醒城里他的家人。我想叩门，又不忍敲碎夜晚的宁静。再说如果他想让我进去，门一定是虚掩着，可我刚才试了试， 不行。一颗坚强的心，在一座坚固的城外，唯有苦苦等待。我突然想起了你说的那句话：乌鸦写着歌，而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影子。 虎哥你好，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首歌叫《老兵卖兵》。这首歌应该算是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退役的军人靠在街头卖冰棍儿为生。这首歌让我非常感动，刚写了一首词，觉得和这个旋律有些搭。我刚刚填的这个词，把这个曲子改了不少。我想以后不管怎样，每天都这么写一首歌，改编也好，哼唱也好，或者是用钢琴口琴写，相信这样一直下去，总会有一些进步。虽然忙到羽毛都快变白了，事先说的是，我是乌鸦。 脆弱不是我的错，为何你就这样闪躲？天真也不要求承诺，为何你就这样走过？难道你比我更无能为力？难道你在我身上 起了这首影子， 我想告诉他，这首歌我已经学会了。在这个时候唱起这首歌，是提醒还是讽刺，我不想知道，我只想进城。虽然我知道一旦进去几乎没有脱险的可能，在城门外伫立着，在天亮之前我不会走。什么时候，月亮从一朵乌云里溜了出来，它把一个孤单的身影印在高耸的城墙上，然后渐渐拉长拉长，终于被拉长的思念越过了城墙。就这样我进了他的城。我想过城里的样子，我一直想逃到这样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生活，但如果他不出现，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座空城。从月光带我进城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疯狂寻找他的踪迹。可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必须在天亮前找到他，否则他不会跟我走的。他会在哪儿？突然我想起了一个地方，我转身朝一个公园跑去，越过一片草地，来到一个儿童乐园前，我愣住了。我停下脚步，内心充满了痛苦。我还是来晚了一步。月光下，一只忧伤的秋千还在上下摆着，荡着。它刚走，而我呢？它走了，它等过我吗？望着还在眼前微微晃动的秋千，我让自己不去想。但我猜想，刚才那个秋千上也许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早到一会儿，我本可以如愿以偿。我可以带着他一次一次飞到天上去，让他抚摸美丽的月亮。我想他一定会喊：“好凉啊！”可如今一切又都只能归于幻想。好，现在我们又要暂且逃回各自的城里了。在入睡前，让思绪稍加整理，让我们枕着这句优美的月话做个好梦吧。这是一首对唱歌，是一个双人枕头，柔软而浪漫。你会感觉幸福就在你的身上。好，你先开头，我随后就到。 曾经认真去挽留，爱情纷纷扰扰，谁都不容易接受。一个左，一个右，这条路太难走。童话是否快要结束的时候？ 一生所有，缺了你心头无忧。一双眼为我在发愁，却不会让你走。两颗心隐藏在自己的宇宙，要你微笑，要你拥有，要你足够。值得手，愿意为你扛走巨大石头。 风雨一 手牵手，一起飞越过了山沟，也穿过了霓虹，扶着你在颠簸坡，我背你走， 我的温柔弥补你心中的锁，我要你守在我手前那白头，激动的心无药可救， 不放手走到天荒一双固执的手，愿意为你扛走巨大石头。我要你守在我手牵到白头，激动的心无药可救，不放手走到天荒的尽头，就算在以后什么也没有。还有，我为你还你有，还有一双。值得守，愿意为你扛走巨大石头， 梦也梦到下一辈子有一次手牵手走到白头。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